弟兄姐妹晚安。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一起思想，一起学习关于三位一体。今天特别是我们关注在你的儿子第二位格身上，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学习如何用你启示我们的话语来论述你和你的作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今天是这本书的第五章上半段，讨论子上帝 God the Son。 基督徒颂赞父上帝，也颂赞子上帝。启示录五章十三节，那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OK， 子是父的道，是不可见上帝之可见的形象，是父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而父喜悦子，父在创世以先就爱子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在大祭司里的祷告里面，父喜悦子创造了宇宙。箴言八章三十节，父宣告他爱子。父在耶稣受洗和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父也爱子，因为子为羊舍命。父又高升子，因为子顺服降卑以至于死。Okay. 因此这子是值得我们颂赞的。万有是借着子，也是为子所造的。Okay. 也是借着子和为子而赎回的。所以福音就是关乎子的出生、死、复活和得荣耀。父差遣子最终的目的也是子的荣耀，好叫子做首位。而当人称子为主，父就借此得荣耀。OK。OK， 这边都是，这边前面就是引用圣经的经文，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就如约翰福音，我们主他自己说，在五章二十三节讲说，要尊敬子如同尊敬父。OK，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OK， 接下来那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尊子的，我们理当尊父的名为圣。如果我们颂赞父，就是尊他的名为圣。那么，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尊子的名？我们如何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 ？Okay. Scott Swain 说：“我们的信仰宣认帮助我们。”尼西亚信经里面这句话说，这位子是出生而非被造，与父是同本质的。这个宣称，这个信仰的宣告，我们每个月都会至少有一次在教会里面会宣告的，就帮助我们尊子的名为圣，颂赞他，如同颂赞子、颂赞父。这句话是出生而非被造，与父是同本质，告诉我们子不是父，子有别于父，他是出生于父。OK， 这也告诉我们子是出生，但是不是受造，因此他在造物主和受造物的分水岭是站在这一边的。OK， 而子与父的关系，是上帝位格之间的关系，不是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的关系。 来，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上一堂课我们看到父这个数词，是一个它可以形容三一位格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上帝本身的生命，或者形容三一上帝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Okay. 但是父与子、圣父与圣子的关系则是位格之间的关系，有同一个本质，就不是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的关系。而我们说有关系，任何关系就有其区分，有所关联也就表示说有所不同。 Any relation implies distinction， 这个意思，只要是任何的 relation， 任何的关系就一定有其区分，才会有其关系。但是这个区分并不分割纯一上帝。 OK， A simple God， 同一个本质，这就是后面那个 class 的意思，有同一个本质。 OK， 父生出子，父在永恒传递，哦，对不起，这边写初一，你们的教材上面纯一，你要把它改成纯一。父在永恒中 eternally communicates the simple essence to the Son， 在永恒之中传递那纯一的本质给子。 So， 当然我们在这边用本质，这并不是，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圣经的用语，但是我们是使用一些术语或一些概念来形容圣经，告诉圣经的启示。当然我们也再次说，有人，如果你可能会听到有人讲，哦，你们用这些哲学的术语，这是希腊的哲学或者人的智慧，我们会说 no， 这是这本书我们一直看下来，这是延续圣经它本身的三一论的启示。Okay， 这个本质并不是希腊哲学中的那个死死的不会动的一个那个 substance， 我们知道这个本质是最丰沃的，是有其关系和有其互动的，正因为它是一个这个本质就是三一上帝的本性。Okay， 所以在父在永恒之中传递纯一的本质给子，因此就此来说，子是自给自足的上帝，因为他有自给自足的本质，与父一样。Okay。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三一文法 Trinitarian Grammar。 如果撇弃或者离开这个文法，用其他方式论述这位三一上帝，或圣经里启示我们的上帝，就不免羞辱，无法尊子的名为圣。离弃这个最基本的圣经的三一文法，是出生而非被造，与父有同本质。如果你撇弃这个，你要不然就是否认子他有一个有别于父的位格，你要不然就是贬低子这个位格的神性，你要不然就是瓦解三一上帝的纯一性。 OK， 怎么样，我们下堂课看到关于，特别是关于子，关于基督，基督论的异端，就可以很清楚的表达，如果你如果不喜欢用这样的三一论述，这个经过教会1500年检验、使用、辩论、澄清所传承下来的这个三一的言语，正统的言语，你会落入这样子的问题，甚至是不免落入这样子的问题。好，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都没有问题。好，我们要命名 naming God the Son， 就如我们命名 God the Father 父上帝，他是首要的，就如父一样，他是独特的，他是超越的。这个子的名字是首要的、独特的和超越的。OK， 所以首先我们要当我们说命名子，就是尊子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要认知子这个名字、这个术语，用在第二位格的身上，和他用在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就如父这个名字，当他形容三一内在关系和三一外在关系，是有非常不一样的意思，有类比的意思，有其相似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认知有其不同的地方。Okay. 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而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儿女的名分和基督儿子的名分是有类比的，相同的意思，但是也有不一样的意思。他是出生的，我们则是被造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这之前已经看过，在希伯来书一章五节那里，他用位格式解经的方式，也就是说他引用一段经文，然后指认 identify 那段经文中所说的那个人或者那一位是谁，子到底是谁，我今日生了你。 so 如果我们只有诗篇二章第七节，诗篇第二章的话，我们会说那是大卫写的诗，是关乎他自己，是关乎他自己，但是也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永生神上帝的儿子。我们怎么知道呢？其中一个最直接的依据，诗篇二章第七节，我今日生了你，是指着基督说的，而且那个出生必然就是永生永恒的出生，因为圣经这么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引用那段经文，然后指认那段经文中的那一位子，我今日生了你的那一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我们主耶稣基督与他父神的关系是出生，我今日生了你的关系。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所谓位格式解经，就是位格式诠释 prosopological exegesis， 就是引用一段文字，然后 identify 指认那一段 text 那段文字里面的那个人是谁，这个的意思。 So OK， 我们也在其他的经文里面，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指其他的名号，他是道，父口中的道，是代表父完美的 perfectly represents the father， 完美代表父的形象 image of the father， 也是永远从父所发出他荣耀之光辉。对，这些名号，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用词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些 predication， 这些术语都确认只位于受造物和造物主的分水岭的这一边，上帝造物主的这一边。因此这个尊子的名义是出生而非被造，与父同本质，是出生而非被造，以这样子来尊称子， 他的子信，他的 sonship 就有其至高和首要性，有其独特性，有其超越性。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OK， 它是至高的、首要的，它是 primary， 它有 certain primacy。经文，它是首生的。我列出，你们教材里面有，我有列出经文。他是第一个生的，他在伯利恒出生前就在永恒中出生。我要列出经文，弥迦书。他在创造以先，万有以先就是子。OK， 派出有道，箴言第八章。他是首先的，他也首要定义何为子。也就是说，他是谁？这个首先的 order of being， 他是什么？这个是的首先性，也定义，也在意义上有其首先性，大概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其他的子都是 pattern after， 都是仿照他，或者效法他，或者以他为范例为子。其他的子，我们当什么其他的子？在讨论父的父，除了有他按照本性就是他儿子的第二位格，还有什么其他的子？透过什么成为天父的子？透过，还记得吗？就是父的这个名字，你可以分成三个 category 来讨论父的名字。一个就是父，圣父与圣子之间他是父，还有圣父是谁的父？I'm like talking to myself. 还是我们今天提早下课好。哇，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人能够回答，我觉得其实这堂课其实也不用上，我不需要浪费时间。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如果你没有回答。Sorry. OK. 好。 那你听不到以心的话吗？ 哦，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我的 speaker 没有打开。OK。圣父是子的父，圣父是我们的父，但是我们不是凭着永恒的出生作为他的儿子儿女，我们是凭着什么救赎或者饲养收养成为天父的儿女。而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上帝也是万有之父， right？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借着他是永恒出生之子的父，他也是借着创造成为万有之父，他也是借着救赎成为我们得赎儿女的父。 OK， 也就是说用在子这个名字身上，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概念。所以父，所有万物万有之中人的父亲都是 pattern after、仿造以天父为模范。子也是任何其他的子，不管是透过救赎还是透过创造成为子的，都是以这位永生的子为模范。所以就此来说，在意义上这位子的名有其首要性、首先性、先要性 primacy， 它光照其他的子、okay、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我有列出，这边有列出这些经文可以参考。OK， 关于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OK， 它也是独特的，就像父的名是独特的，它是独生的 ，right？ 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独生的 monogenes， 而其他的儿女则是收养的。Okay， 我们是上帝收养的，我们儿女的名分不是上帝生出来的，我们是因为上帝儿子的缘故收纳成为上帝儿女。Okay， 所以他的子姓，就此来说，他的 sonship不可与其他儿女身份等化，他的出生，他的 generation 也不等同其他儿女其他受造物的出生。Okay， 教材上有个错字，撒，那是撒母耳记的撒，撒母耳记上二章二节。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既然他是他是首要的，他是独特的，他就有其超越性 transcendent， 他不改变，他没有成长，他没有衰老，他没有起头也没有结尾，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他的永恒中的出生 ，eternal generation， 永恒的出生，超越一切受造物之出生。Okay， 在这边，Scott Swain 引用17世纪，荷兰改革中神学家 Maastricht， 他说这个 eternal generation， 可用下面几个形容词来形容它，是 incomprehensible， 是不可知的。永恒出生，我们必须说我在今日生灵，而这个今日不是人的时间中的某一日，而是在永恒中的永远的，我现在我当下的。See， 我们的言语几乎无从形容，我们的理智也必须，我们也必须承认有其临界，无从理解 ，incomprehensible， 也是永恒的 ，right？ 这个是永恒中的出生，不是在时间中的出生，不是有一刻他还未出生，有一刻他出生 ，no， 他是永恒中的出生。是 indivisible， 是不可分割的，不可与父分割开来的。是 impassable， 这个字在其他地方有出现，不受外在情感影响性。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用来形容上帝的属性的时候会有这个字 impassibility， 但是先贤们也用这个字 impassible 来形容子的永恒中的出生，不受外界影响而改变。这个就是他的身份 ，right？ Remember， 永恒中的出生就定义子的身份，这个关系也定义子与父，父是永恒中生出子，子是永恒中出生。OK， 不会，没有改变。父与子的关系是这个永恒的出生是不会改变的。 教材里面，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 Maastricht 的，这个是他的系统神学第二册里面。OK， 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下一个在教材里面你们也看到，我不知道你们刚看到这个教材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我刚读到Scott Swain 用这两个字眼来描述那个圣经的类比，我觉得有点讶异。后来我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圣经有一些 analogy 来描述子，有一些类比来描述我们的主上帝的儿子，是 social analogy 和 psychological analogy， 社会化的类比和心理化的类比。什么意思？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子出现的这个类比出现的时候，社会化就是形容父与子之间的 social relation。我觉得他用这个是有点 risky， 我倒是第一次读到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形容父与子之间关系是 social relation， 但是我大概了解他是什么意思。但是因为也许我懂得还不多，读的还不够多。 social relation 用这个字来理解，就是好似三位一体是一个社会，而父与子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这个社会之中之间的关系，所以是 social relation。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可以听得出来这中间奇怪在哪里，或者有危险在哪里。我还是听不到你的声音，为什么我听不到你的声音？OK， 好，请再说。对， 因为社会一定是两个以上的成分组成的嘛，才会是社会。那你如何去解释它的一是凌驾之一切之上 ？Yeah， 这大概是这个概念。那当然，20世纪有神学家 Moltmann 会他提出一个 social trinitarian 的概念 ，social trinity 的概念，就是他基本上是。他的那个已经是异端的三一论了，就是这个三一论不是同一个本质的三一论，没有一个同一个本质，而是三个个体在一个 society 里面互相有 association， 互相连接的这个三一论。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这可能你刚听到他用这样子来形容可能会有问题。但是 Scott Swain 他讲的是什么？是一个 analogy，这个并不是，他并不是用 social relation 去形容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说是社会化的这个类比，帮助我们，就是这些术语启示我们圣经中用这样子。所以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对我们来说，人的父与子的关系的确是一个 societal relation 或 social relation， 是一个社会上的关系， right？ 社会我们不是说，就是说人的在人的社会里面所有的关系有父与子。那我们是圣经用这个类比，人的这个类比来帮助我们理解上帝三一位格父与子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 analogy， 这并不是直接形容他们之间关系就是一个 societal relation 或 social relation。 所以 yeah， 我只是觉得很有趣他会这么说。下一个也是心理化的关系，用心理化的类比来描述子。 OK， 这主要是讲当圣经中像上帝的道、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光辉这类用词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讲说一个人的话语、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所发出的光辉或者发出的个人特性等等。 这些是心里话的用词，当我们在描述人的时候，而有这些用词来描述上帝的儿子子。So, 我们必须要 understand,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是类比的术语。Okay. 心理化类比的术语。Okay. 当它是这个 social relation 的时候，就是社会化的术语出现的时候，譬如说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是父有别于子。而心理化的关系则是强调父与子是同质或者位格之间的合一。就像如果我说这是我人所发出灿烂的特性，这个特性和我是不可分割的，就是我。对，还意思。而有的时候这种社会化父与子和心理化上帝的道等等类比的经文会同时出现。我有列出经文，约翰福音一章的 prologue 一章一到八十八节是最明显的，他又是子在父怀中的独生上帝，他是独生爱子，可是也是上帝的道等等。所以这都告诉我们，这类的用词，圣经的用词都告诉我们，或者我们必须说逼使我们认知，父与子的确有别，父不同于子，但是这个区别并不抵触上帝之纯一。虽然父与子有别，但是我们这并不表示他们是两个上帝，并不表示上帝有其他的内在因internal division, 内在的分布。这个就为什么对我们来说类比是这么的重要，这个概念是这么重要。因为当我们说位格的时候，或者用在人身上，如果我们说我们有多个人格，有不同的人格，但我们如果不是说人格分裂症或者这样子的，每个人格都代表一个人，有多个人格就代表多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人格， OK? 但是就上帝来说，你不能够全然的一对一的 univocally 把人的 personality 用在上帝的 person 上面，把人的人格用来理解上帝的位格。因为当我们说上帝有三个位格，这并不表示有三个上帝。Okay.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类比的概念这么重要。我们是用同一个用词 person 或者位格，你可以用来形容人，也可以用来形容上帝，描述上帝。所以我们颂赞的那位上帝是三个位格中的独一上帝， One God in three persons。 父与子有同一个本质，有同一个存有，他们的工作是合一的，他们配得的荣耀和颂赞是一个，并非父配得的颂赞高于子， No，是尊敬子如同尊敬父。所以只是接下来其实就是引用一连串的经文，他是主，他是上帝， OK、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经文。他是一位主，哥林多前书八章第六节，他是自存自在的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他赐给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段经文大概就可以解释之前我们讲到的父在永恒之中传递给子那纯一的本质这句话。OK? 子是不变的，子是永恒的， 子是上帝的全能与智慧。格林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他是丰盛的恩典和真理，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是造物主，他也是托住万有的那位、okay. 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而造的，他也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他是 creator andSustainer， 他创造，他托住万有。OK， 他是主 ，the Lord， 他也是 the Redeemer， 救赎主。OK，OK，、okay. okay. 唯独他就是与父同为。一上帝的他配得颂赞、嗯、配得敬拜好配得我们的 worship 因为他是上帝 So 当教会宣认子是出生而非被造与父同本质就是尊敬子如同尊敬父。这节经文你仔细读，尊敬子如同尊敬父。若我们先觉没有人，大概没有什么人会否认父是上帝，我们理当尊敬 worship 荣耀崇拜父。那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三节我们主自己说尊敬子如同尊敬父，其实其实就是尼西亚信经这句话你可以说是它的基础吗？你如果说他要引用一段经文他大概会引用这段经文，因为如果你尊敬 子如同尊敬父，其实你正在做什么事情？若你的先觉的预设是父是值得尊敬因为他是耶和华上帝，那么你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你就是尊敬 what 上帝 right 尊敬子，因为子也是耶和华上帝，如同尊敬父。但是你也认知在这句话里面，我们主自己说的这句话，子与父有其不同，有子有父有如同 right 有关系也有其分别。So, 你如果真的仔细去想尊敬子如同尊敬父，在这里就是很明显的我们在礼拜三查经的时候看到那哥林多后书的三一论述，圣经里面很理所当然的三一论述，不需要多加解释，三一论述在此也是尊敬子如同尊敬父，这逼使你必就逼使人逼使我们读到的人有某种三一论，如何尊敬子如同尊敬父。 OK， 我们下一堂课的预告就是，如果你不如此的宣认尊称命名子的后果是出生而非被造与父同本质，你会有异端，有三个最代表性的异端，或者这是基督论上面的异端，你可以说基督论上许多其他的异端就是这些异端的 variation、变相，形态论从属论和永恒功用顺从论。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对不起，我刚才因为我的那个 speaker 没有打开，我以为我听不到你们在问我的问题，所以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我现在应该听得到。冯爵，你那边 OK 吗？ 我有点不懂那个社会化的那个心理化那一。 对对，我觉得那边你其实就是讲我们用我们我试着我用社会化就表示就是用关系来表达，来称呼或者来论述这个词，就是任何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已经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子之所以是子，是因为他与父的关系，right？所以这一类的术语出现的时候，就是父与子。说他是子，他是跟父之间关系，这类术语出现就是所谓的社会化的类比，OK。但是心理化的类比，心理化就是一个人他的心理的内在状态是跟这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比如说，我容光散发，我发出某种光辉，这是一种心理化，好像形容我的心态或我的状态或我的光景。圣经也有类似这样子的光景，基督是上帝荣耀的光辉嘛，对不对？或者他是他的智慧、他的道、他的全能等等。我想这个是 Scott Swain 的意思，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对。 我知道，知道了。 OK，所以这些是类比，特别是它是一个 social analogy 或者一个psychological analogy。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这是类比，并不是直接形容，就是如此。这样就 OK，可以用到这个意思。对。 换句话，他在用这两个强调他的区分跟他的 合 不 一， 可分， 对，不 就这 可 样。 分割。对，他只是提出来这类术语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说，哦，父与子出现的时候，就表示他们是有区分的位格。但是，比如说智慧、荣耀、光辉什么这类出现的时候，老师，他们是不可分割的，是一，是 unity，对。 然后我知道了， 吴大哥，你们那边 OK 吗？ 可以，第一次听到这个社会化跟心理化，但是如果在就是三位不同的位格，然后它是不可分割的，这样子反过来就可以比较去体会为什么作者会用这个社会化跟这个心理化来解释， 对， 就 要 可以 记得， 对。 他这个并不是说他们的关系是社会的关系，或他们的关系是心理一个某个个体和他心理状态的关系。他不是这么说，他是说这是 analogy，这是类比。 对， 对，这样子就安全。这样子就他的显然的这个不是某种 social trinitarianism 或者。是，牧师，你那边 OK 吗？吴牧师， 其他的子都以他为典范，那，这个典范它的英文是什么？它是在除了道德典范以外，还有。因为我想到的是形象，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吗？ Pattern after, model after. Yeah，有关系。 Model。 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上帝给我们新创造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有他儿子的样式。对。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最初也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而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而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物主的形象被造的，有造物主的圣洁、公义和知识。所以，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这个儿女的身份或者儿女的 sonship adoption 是 pattern after，那首位 至高超越性的独特的子。 Okay, 谢谢。 OK。好，没有其他问题了。那我能不能，我们今天请一位带我们就结束祷告好了。怡馨，你带我们就结束祷告好。 亲爱的父，我们是何等的荣耀，能够因着你永恒出生的爱子被你收纳为收养为像，能越来越像他的儿女。我们单单是为这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真的是给你没有办法给你足够的颂赞。我们也以这样的颂赞的心，想要继续的尊你伟大，一直到我们真的是回到天家的日子，就求你单求明天能够给我们一颗知道我们所承受的恩典是何等的极重无比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明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要一起来敬拜你，也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在你儿子的脸上能够更加的来看到你自己的荣耀。孩子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 阿们，谢谢大家，明天见。 谢谢，谢谢阿丹牧师，再见， 拜拜。 拜，明天见。 我现在都听得到你们的声音，拜拜， 拜拜。